真想在你面前出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妈，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游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为您带来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啊，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你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青年演员洪泽，老朋友了。 洪泽你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青年相声演员子欣，子欣你好。 大家好。 前两天我听说于浩去你们这个咱们那个演出的时候当主持人， 客串主持报幕员， 就是报幕员， 就纯报幕员嘛。 怎么样啊，表现？ 下一个节目是掀起你的头盖骨，就干这个， 太阴森森了。 趁他不在啊，今天趁他不在，他表现怎么样啊？ 表现的实在是 不怎么样， 挺好啊， 行啊，你就说挺好就可以了。 好嘞， 那句就算我说的啊。等哪天问问于浩啊。给人这个相声主持 还问呢， 应该还是一种 不一样的体验。都没等问，于浩子已经嘚啵好几期了，每次都赶上叶鹏，你知道吗？ 但他是不是？ 那肯定叶鹏不会放过他这事儿。 你知道，就这件事真的看出来，叶鹏是一个特别厚道的人呢， 没接人短儿，对。 哎呀， 那不仅仅是没接他短，那简直是跟着他一起编瞎话啊！ 这个不像叶鹏啊， 是不是？ 我觉得也不像， 所以他们之间可能有什么来往啊，有什么？ 哎， 所以说这于浩啊，不定多少顿饭呢，堵了叶鹏的嘴。说良心话，这个我觉得舞台上 这让于浩吹的，你知道吗？天花天花乱坠，红旗飘扬，彩旗招展的，真的是。 其实这个 村头厕所马上就要没有纸了， 就等于浩了。哎，这个你看，这个相声主持肯定跟咱们平常主持节目不太老一样，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 啊。所以说这个于浩虽然自己平常也非常喜好曲艺啊，具体的表现怎么样，哪天我和他一起去一趟，他上去主持，我在下面跟着喊好，然后具体情况呢我给大家录回来，录回来给大家看一眼啊，别听到自个儿在这吹啊。 好，什么好啊？喊好啊， 我就负责那个什么好啊。行了， 好， 咱们就接着这个好了啊。咱们不说这个于浩在相声界的表现如何了，咱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节目上半时段呢，还是给大家介绍三部网剧下部分时段呢，我们读的这个本子啊，今天有点艰难啊。这是文艺当年林兆华大导的这一部剧，叫《赵氏孤儿》。其实《赵氏孤儿》这个本子很早，是咱们当年原剧的，就是原杂剧 的 巅峰之作， 对， 真是巅峰之作。就是春秋时期晋国贵族赵盾一族被武将屠岸贾陷害，最后这个他的孩子呢被救了出去，当然程婴也牺牲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呢最后他长大啊复仇的这么一个故事。我们今天读的是上半段，就是程婴想办法来解救这个赵盾的这个幼子的这么一个故事啊。 对， 这个下半时段呢，我们努力，这剧真是又正又大，很艰难。好， 太压人了这个， 挺压人。来，咱们上半时段呢，还是来一下这个网剧和网大的推荐。首先推荐的第一部 《独步天下》，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6916万。不悠然在一次古墓探险当中，意外地跨越了400年时空，穿越到了女真第一美女东哥身上，被兄长作为政治手段送给了努尔哈赤。他开始面对楚英掠夺式的感情，代善温润的感情，皇太极无可替代的爱，以及多尔衮的不羁。当一个400年前的神秘女性拥有了一个现代人的灵魂，她的生命和爱情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由唐艺昕饰演的东哥，在乱世坎坷波折的命运和爱情牵动着不少网友的心。在谈及东哥这个角色的时候，唐艺昕也表示，这个角色很丰富，可以说相当于有三个我，尤其是有一部分是通过角色换位来展示这个女孩的视角，通过现代与古代人物感情交叉的设定来完成现实生活当中和小说当中虚拟人物的感情串联，而这一点呢也很有意思啊，很吸引他。唐艺昕呢在剧中的甜美灵动的演技也被不少网友认可，说他笑起来甜，哭起来可怜，甚至有网友点赞，厉害了我的哥。 一听到这句我就不服了，他在这边演东哥，所以说我们厉害了我的哥，我们这还有王哥呢， 王哥 我们也是笑起来然后哭起来。上一次那次戏你们俩不在，是大佐和卢一来的吧？那王哥哭起来， 对对对，人说了，现在好的演技不在于你能哭起来，而在于平淡当中处理那种，哎，往里走。所以说，就他演东哥，那我演皇太极嘛，有皇上演皇上下次让我试试好吗？ 没有问题，咱们想想办法。那天我让编辑咱们把独步天下的本咱们挖下来一段啊。 哎，好的嘞。 突然想到刚才咱们片头那段录音，那个王哥在里面，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飞走了， 演一个小宫女。 今天地咱不敢说，咱可以气鬼神啊。 那必须的。 吓好了， 再来介绍一下第二部网剧《我的体育老师》。哎，体育老师， 会教数学吗？ 播放平英语，播放平台东平台单日播放量5098万。说这个爱情的路上啊，谁也说不准下一个路口你会遇见谁。这边啊，马克是张嘉译所饰，在经历了离婚的中年危机之后呢，过着自己平淡的小日子。这边呢，90后啊，王小米是王小晨所饰，偏偏因为一次偶遇呢，从这个马克身上找到了久违的安全感。是啊，大这么多岁数呢，那在真爱面前呢，王小米勇敢的去跨越身份、年龄、背景等等阻碍，一路是高歌猛进，向马克发动了追求的攻势。二人这个爱情的萌芽呀，这个到从与开花结果呢，也是比较甜掉牙啊。张嘉译有这么一句，那往后啊，谁再当着我的面说我们家王小米，别怪我重色轻友，这话挺狠啊。这反正话撂着了，瞬间是霸道总裁上身啊，这个爆棚了。那让人比较期待这个首播剧情，他们这两个原本陌路的人是如何各自受了情伤，又如何各自相识相恋的，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第三部为大家推荐的网剧叫做《龙凤殿传奇》，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530万。该剧呢，主要讲述镇远镖局的大小姐凤儿年幼丧母，父亲迎娶心腹之后把她送去了灵山镇学艺，凤儿和青梅竹马的长庚分别。而凤儿学生回来之后发现镖局已经人去楼空，她莫名卷入纷争，并且拯救了一群花样少女。为了寻找父亲和长庚，凤儿和女孩们一同到了祭月台，并且遇到了景荣。景荣对凤儿暗生情愫，凤儿来到龙凤殿，发现锦荣也在这儿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凤儿却通过自己的观察对这座城产生了怀疑。锦荣在凤儿的帮助之下觉察了假城的真相，并且一起逃离了这里。锦荣不幸负伤昏迷，凤儿赶来照顾，两人坚定了相爱的心。然而凤儿发现这段爱情伤害了很多人，伤心的凤儿回到了梅龙镇，开了一家名叫龙凤殿的酒家。在龙凤殿里，善良的凤儿过着平静的生活。经历了这一切的凤儿对生活有了更真切的思考和热爱。 这一提龙凤殿呀，大家总会想到就是在一个特殊的这个场景下演绎的种种故事，比如特别著名的和平饭店啊，那可是了不得。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网大。首先介绍的第一部是暴走刑警啊，播放平台在爱奇艺，播放量135万啊，描写了三个年轻刑警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呢，意外的遇到了一伙穷凶极恶的毒贩。由于这个特殊的环境和他们的不成熟，遭遇了重重的困难，最后依靠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最终解决了危机。而这三位刑警的故事呢，在现实生活中皆可以找到原型。这个制片人马科啊坦言说，影片剧情呢均取材于真实的案件和人物，并辅以现代的表现形式，力图在年轻的观众中取得认同，传递正确的价值观。现在我们终于这个就是警察的这个题材，在我们网大网剧中越来越受关注了。比如说《白夜追凶》， 是的， 对，无证之罪 等等等等，也是让我们看到了网剧网大往这一类题材上发展的一个比较好的态势。 去年夏天的余罪呀、啊、的、 对对对， 非常非常的棒、 是的、 对对对。 好，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部网剧叫做《卷帘君下凡那些羞羞事儿》啊。 卷帘君不就是沙和尚吗？ 卷帘大将。 对啊， 对，这下凡 掀门帘的嘛。 羞羞事儿怎么理解呢？哈， 铁拳嘛。 播放平台搜狐视频啊，这个播放的单日播放量是37万。该片呢由釜山电影节入围导演魏淑君执导，在汇集杨静、顾静等青年演员的同时，还有雪村、刘玉翠、刘勇等实力演员倾情加盟，实力制作班底混搭戏骨鲜肉演员，邀观众一起神仙囧途，爆发出笑。 嗯， 这个爆笑出发，这影片呢讲述了卷帘大将被打入凡间，转世成为这普通人啊，财老财神呢月老啊就把他召回，今天咋了这嘴真是，却得知他必须完成他的心愿才能成功，于是财神变身赌王，帮助他走上人生巅峰，而月老呢传授撩妹秘籍宝典神助攻，这一番人神轮转，这个女汉子手撕这个 剧情啊、哎、 反正就是挺有笑点的嘛。尤其是说雪村啊，在这个片当中贡献了他荧幕当中的第一个反派角色。 咱话说回来，雪村老师他哪个角色看起来不太像反派，咱们能不能聊一聊？ 所以人说处处反差处处高能嘛，说这片子里全是亮点、嗯、 好， 对， 再来关注一下第三部亮点，来第三部啊，成为超顶级明星的前一天， 秀波士大 啊， 秀波士大 讲述了一个怀有演员梦的鹿晗，你要说这个名字不靠谁的话我都不太信啊，一心想挤进这演艺界，但是这个颜值和演技呢都比较平平啊，我现在受王哥传染，每次试戏都是被剧组说无情的拒绝，下一步，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偏偏这个父亲 被拒绝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拒绝吗、 哎、嗯， 撂牌子刺香囊 对对 对、哎、对啊但是这个时候他父亲把传家宝传给他了啊，这个男主呢还认识了一位在剧组工作的妹子，那男主为了拿下只有三个镜头的角色，利用传家宝进入到剧本的世界中，开启了剧本之旅，是见识了所有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后啊，对这个演技啊生活要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感悟，从此成为一名出色的演员，这就算提前预习呗，这不能说人作弊是不是，提前的感受了一下剧本所有的人物的内心和角色， 其实也是个穿越剧 啊，穿一下这个本是吗， 对，穿到纸里去了嘛， 啊，穿本啊，这也有可能啊，我们以前看到这类哎这个题材我刚才想差了啊，突然间想到了勇敢者的游戏，这个不太一样啊，那好我们上半 身、哎、有相通之处的、 啊、也是一本书打开 进入剧情， 对对对， 不、 还是游戏的一个感觉的嘛。 好啊，上半时段给大家推荐了网剧和网大之后呢，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围读这个今天对我们来说非常有挑战的《赵氏孤儿》啊，送一首《奋斗》的主题歌给大家，咱们稍事休息。 有你在的冬天总下雪，我不知道了。 11月17日，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真想在你面前出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还天天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酒吧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就可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了。那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 一点国 建 生 物 科 技有 限 公 司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咱们俩这算说了两遍吧。好，不能给人省下一遍啊。咱们下半时段呢，就我们来围读一下话剧《赵氏孤儿》。这《赵氏孤儿》啊，其实是我们当年元达剧的一个很高峰的一个作品啊。当时是在《史记》中的赵氏家所记载，赵氏的先祖在晋景公3年遭到这个族诛之祸啊。赵奢的一父子赵武在程婴他们的护佑之下呢，侥幸免祸。后来长大之后，依靠其他人的支持，恢复了赵氏的宗位。这个历史故事呢，被改编成剧本《赵氏孤儿》，但这个和当时这个史。其中所记载呢有所区别了，这里面就写的是晋国贵族赵盾一族被武将屠岸贾所陷害，一家300余口是惨遭灭门，仅剩这个遗孤被程婴所救，屠岸贾下令将全国1个月到半岁的婴儿全都杀尽以绝后患，程婴牺牲了自己的亲子，偷天换日，成功的保住了赵氏的最后血脉。20年后，赵氏孤儿长成，程婴绘图告知国仇家恨，终报前仇。电影曾经也演过，陈凯歌拍 过 这个《赵氏孤儿》 电视剧也有， 在2000年左右，10年左右， 应该是10年底上的。 1009年底还是10年初？ 10年底上的，我太有印象了，因为那 当时有张宏泽的一部作品也在院线上上映， 撞了， 撞的就是《赵氏孤儿》， 当时几大戏把他撞得头破血流，《 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 赵氏孤儿， 赵氏孤儿， 还有让子弹飞， 子弹飞，我们 还有我的电影， 我们号称同期电影票房第5嘛，1万5部嘛，那4部咱不惹了，不行嘛， 对， 当时给张宏泽这个确实欺负挺惨， 好大的打击、啊， 没，这不是欺负人，确实水平高嘛，大导的戏、 哎，对，这个制作成本也不一样，那一部戏拍你多少部了啊？咱们今天围读这个剧本呢是话剧版的，当时林兆华大导的这一版，当时程婴是由何冰。所事图案谷是由蒲尊星老师所事、那我们听一段原声啊，今天特意找了一段这个原声来看一下，当时这个片段呢主要是图案谷和赵盾的一段对话，以及最后他们韩爵放程婴一马的这一段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赵丞相好自在。 好、哦、吴大人， 这两天老太太该出丧了吧？ 是啊，这两天我就准备把丧事办了， 时间定下来让程婴过来说一下。 好， 太太一生性情刚烈，为人宽厚，也是个了不起的。 是啊，是我这个做儿子的没有做好。 我们有20多年没有好好聊聊了。 20年了， 当年你带兵追击杀了我妻子，搞得我20年不近女色，至今无后。想起来这辈子像是做了一场噩梦。我当时应该把你也杀了，也省得你伤心点儿。打你的话，这事儿你做不了主。先王当时只是让我把你逼走，可又命我留你一条性。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说实话，我想杀你，也不单单是为了免除你这20年的痛苦，也免了郭氏后患。这我明白。当时要是斩草除根，也不至于今。亡命难违啊！现在风水轮流转了，这回我是不想放过你了。应该也不单单是为了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哦，这20年的丧妻之痛，这仇要是不报，我的心里怎么也过不去。在你的手里，我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公主也不能留下这个字。不过这事儿不容易，不容易也得办。你那小孙子留下来也是个祸胎，皇上未必赞成你的想法。这事儿我还真得再想想办法。朱大人，你也是一个操劳的命，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操劳一些也算不了什么。 林公公已经为这孩子死了， 太下明白。 韩爵派兵守护了东门，这伏案古是布下了天罗地网， 坐以待毙，何人冒险一击？ 道理我懂， 那就请公主起驾。 不，我不走。 情势紧迫，公主再不下决断，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你把孩子带走，走得越远越好。 太公，请公主起驾。 皇上是我的哥哥，我是不能走的。 公主不走，奴才愿意死在公主面前。 成英， 在。 小公子就托付给你吧。 公主， 看在我和你夫人姐妹一场， 只要成英性命在，一定保证小公子平安周全。 韩爵你来了。 把孩子放在药箱里。公主左手寸脉强而紧，关脉涩而缓，右手寸脉浮而滑，尺脉竖而劳，乃是中虚心痛之下，脉象险恶之极，恐怕是凶多吉少。 爹，给公主开完药方子，赶紧出宫去吧。 那在下就走了，你要多多保重。 告诉赵丞相，不必替我操心。 慢！韩将军，赵丞相待您不薄啊！ 皇上命我监护公主寝宫，走了婴儿干系不小。 那你说怎么办？ 韩将军，老祖宗活着的时候说韩将军仗义， 末将对不起老祖宗。 话说得好听， 可要把婴儿出宫，我怎么向皇上和涂太尉交代？ 口口声声涂太尉，可他未必把你当成自己人。 韩将军，孩子在这儿，放与不放？ 韩将军，只要肯放婴儿出宫，所有罪责成英一力承担。 大恩难报， 孩子何故？ 千万不要逼我！ 我逼你，你是在恩将仇报，重赵云烈。韩将军，我是不会走的，要抓要杀韩将军，看着办吧。 公主服毒自尽了。 这就是你对赵家的一片心意。 这一段大戏啊，刚才我们在这个听这个片段的时候还在讨论，就是这样的大戏呢，真的是需要一个很强的演员阵容才能撑得起来，确实非常非常压力大啊。那我们分一下角色啊，这里面呢它一共分成几幕大概是四幕主要的角色呢是程英、赵盾、林公公、公主宫女只有一句话啊，还有图案谷和韩爵啊。我们在节目前呢大家大概想了一下，公主就王哥当仁不让啊， 好 韩爵和赵盾这两个角色啊，韩爵最后呢明知 程英要药箱子里带走这个孩子的时候，最后放了一马认了。然后呢，赵盾呢，当然就是要被诛族的啊，这个赵氏的贵族。 对。 然后那个程英和这个林公公两个反差比较大，一个是救走孩子的这个程英，还有就是这个也一开始想帮公主把孩子救出来的林公公。 对。 最后还有这两个角色就由张宏泽来给带一下。 好。 然后我来图案谷吧，这个坏人我来了。咱们一会儿321就从第一幕程英和赵盾啊，来这一段正好程英的孩子也就要出生了，也恰恰是未来他用自己的孩子代替了赵氏孤儿。好，准备好了吗？ 好， 来，从程英开始，3 2 1， 我要当爹了，不容易啊，已经40岁了，那么多年我就是想要一个孩子，这孩子过几天就要生下来，我反而变得忧心忡忡，忐忑不安，不知自己该做些什么才好。生于乱世，祸福难知啊。 就要当爹了吗？你想的太多了。 在下中年得子，喜出望外，请赵丞相赐名。 你刚才说到乱世，说得好啊。如今诸侯争霸，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谁也不知道这一觉醒来明天的世界会变成怎样。我看你这个孩子就叫程伯吧，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给了你吧。 谢丞相，真是好字。公主大喜，是个男孩， 抱来我瞧瞧。 把他抱下去吧，别吵着公主。 别，就让他在这儿，我想多看看。 公主，孩子什么时候都能看，日子长着呢。您现在啊，可得多歇歇，别累坏了身子。 那也未必。 公主，您还是躺着吧。 没你的事儿了，你下去吧。 王上，命奴才好好伺候公主。 真是费心了。 再怎么说，王上也是您的哥哥。 哥哥，他派你在这儿，就未必按着什么好心。 唉，奴才只是一个没用的下人，什么也不知道。 你起来吧。 奴才斗胆禀报公主。 什么事儿？你说吧。 这求公主平对外人。 他们都跟了我十几年。这里没有什么外人。 奴才想带小公子出宫。 你说什么？ 奴才想带小公子到乡下住2年，等宫里清静了再送回来。 为什么？ 奴才自小受赵丞相大恩，无以为报。 这我知道。 局面凶险无比。 这些日子见着太后了吗？ 王上不让见。 我想去见王上。 公主。 怎么？ 谋逆，驸马爷也被屠太尉扣下了，王上现在是不会见您的。 这孩子可是刚生下来。 公主且把心放宽，赵丞相定有办法。 嗯，好生照顾这孩子。 奴才明白。 赵丞相好自在啊。 哦，屠大人， 这些日子老太太该出丧了吧？ 是啊，我想明后天就把这事儿办了， 定下来了，让程英过来跟我说一声。 好啊， 老人家一生性情刚烈，为人宽厚，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 是啊，我这做儿子的没有做好。 咱俩有20年没聊聊了吧？ 整整20年。 嗯，那年你带兵追逼杀了我妻子，搞得我20年不近女色，至今无后。想起来呀，我这一辈子就像是做了一个噩梦。 当时我应该连你也杀了，也省得你伤心这20年。 哪里的话，那事儿你也做不了主。 先王让我把你逼走，却也命我留你一条性命。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说实话，我想杀了你，不单是为了为你免去这20年的痛苦，也为了免不少后患。 这我明白。 当时要是斩草除根，也不至于今天嘛。 亡命难违啊。 现在可是风水轮流转了。 这次我是不想放过你了。 应该的。 也不单单是要斩草除根绝了后患。 哦， 20年的丧妻之痛，这仇不报我心里是怎么也过不去啊。 死在你的手里，我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吧。 公主也不能留下， 这个自然，可这事儿不容易吧。 不容易也要办呢，您的孙子留下来就是一个祸胎， 王上未必就赞成你的想法。 是啊，这事儿我还要再想想办法。 太尉，你也是个操劳的命啊。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操劳一点那也算不了什么。 林公公已经为这孩子死了。 程英明白。 韩却派兵守住了宫门，图案古诗布下了天罗地网。 公主，坐以待毙何如冒险一击？ 道理我懂。 那就请公主起驾。 不，我不走。 情势紧迫，公主再不下决断，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你把这孩子带走，走得越远越好。 奴才恭请公主起驾。 王上是我的哥哥，我是不能走的。 公主不走，奴才愿意死在公主前面。 程英 在。 小公子就托付给你了，看在我和你夫人姊妹一场， 只要程英性命在，一定保护小公子平安周全。 那我就放心了，再没有什么可牵挂的了。 韩将军来了。 知道了，你下去吧。这里不用你照应了。 公主的左手寸脉强而紧，冠脉色而缓，右手的寸脉浮而滑，尺脉束而牢，乃是中虚心痛之象，惊恐忧思过度所致啊。脉象险恶之极，恐怕凶多吉少。 程英，给公主开完方子，赶紧出宫去吧。 公主，那在下就走了，您多多保重。 告诉赵丞相，不必替我操心。 程英知道。 慢着， 韩将军，赵丞相待你不薄啊。 公主，末将奉王命看护寝宫，如果走了这个婴儿，干系不小。 那你说怎么办？ 老祖宗活着的时候，总是说韩将军仗义。 末将对不起老祖宗。 你话说得好听， 可是要是放了这婴儿出宫，我怎么向王上和屠太尉交代？ 你口口声声屠太尉，可他未必就把你当成是自己的人。 韩将军，孩子还在这儿，放与不放您看着办吧。 如果韩将军肯放过这个孩子，所有罪责在下一力承担。 大恩难报， 孩子何辜啊。 你们千万不要逼我。 我逼你？韩将军，你是在恩将仇报，助纣为虐。我是不会走的，该抓该杀都由韩将军做主。 公主服毒自尽了。 你说什么？ 这就是你对赵家的一片心意？ 你杀了我吧。 你这是又何必呀。 王上命我监护寝宫，我如放了你，那是不忠；不放你走，那是不义。忠义不能两全，你杀了我，自己走吧。 那好，那就我来替你了断。 啊，不错，真的，我觉得今天拿这个本的时候还挺心虚的啊！真，今天对、啊、各位特到位啊，真的真的很棒很棒。其实，在剧中呢，程英实在是下不了这个手，最后韩厥把他们放了之后自尽而亡啊。 是， 不像最早在《史记》中所记载，最后韩厥还帮助赵氏的孤儿再起风云啊。嗯、这是一个、挺就， 但是好歹是这个韩将军落得个忠义两全了。 对对对， 戏挺累的， 就是 特动气 啊！我放就是，尤其你知道在话剧舞台上， 对对， 那是一口丹田气要绷得住啊。那个时候真的，我觉得这些演员在台上那这有很多年的这种功力的积累，才能完成这样一出大戏、啊。 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看了很多现在的舞台剧也好，还有很多就是我们的一些话剧也好，这种大题材的这种大剧真的很难很难去触碰， 它背景太厚重了，就是真的很难驾驭。 真的，无论是这个剧本还是导演还是演员，如果不具备一定功力的话，轻易触碰这样的题材，说句不客气的话，基本上找死。 我觉得我刚才就有点这意思， 展现不出来，太难了，确实太难 了，真挺难的。刚才王哥给我的感受就是回到了甄嬛时代，特别棒，真的特别棒。你不觉得就像那个这个华妃最后那一段，就是跟你刚才那感觉 有点那意思是吧？ 可像了。 厉害了， 你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话剧舞台剧，你像今年我们看北京地区，我们至少出了这个有大戏节，有轻戏节，南锣的戏剧节，就是现在其实大家对话剧的这个认知和大家的这种喜爱程度慢慢的在培养起来，大家真挑。你比如前两天窝头会馆的时候， 那个太了不得了， 我的天爷呀，那条巷子大半夜的时候就排满。 我可以推荐一下，那个是我大学同学演的，我的上铺 雷佳啊， 对， 凌晨4点来排队的时候就排到120名开外了，对对，前半宿你得来， 非常爽， 对， 这些观众的欣赏水平也是逐步提高， 对， 没错， 这种好剧上映的时候，大家真是争相去看啊， 对， 王哥现在对这个话剧舞台剧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看法？ 哎呀，这个说实话啊，自从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很少再去看话剧，上大学的时候看的还比较多，我记得 吃火锅吃的多，其实 对，后来吃火锅吃的，后来看话剧，最后一部看的话剧，我记得应该是李白 啊。 吴欣欣老师 在那之后我好像就再也没有看过话剧了，一想过去好多好多年了但是呢，因为我们学校有表演系嘛，对吧，多表两家不分家嘛， 对对对， 所以也经常能够看到他们饰演的一些作品啊，他们的完成的一些课上的作业啊，哎，多少还能看得出来，哦，这个专业的同学们对于这份事业的理解和认知，但是因为都比较年轻嘛，还是能看到他们成长进步，因为当年我去看他们作业的那些和我同年级的表演系的同学，现在已经走上了话剧表演的专业，已经成 一线舞台演员， 一线舞台演员很多就成为了一些知名剧作的当中的一些角色啊， 特别棒， 哎， 特别棒， 所以现在让我看出，哦，我见证了他们的成长历史，也让我看到了希望。哦，你看现在这个角啊，那个 A 角，这个 B 角，现在演了这些，当年是那样。 对，王老师，我也是听您节目长大的， 当年是那个角色啊， 手里捏着无数人家的黑材料，哎，咱就说吧， 不行就放口舞， 哎，几顿火锅解决一张照片， 是不是？就现在很多热门话剧那些年轻演员能看得出来，就是重新第几代的这个角色啊，真的是我当年的同学， 还真是啊， 是啊，成长起来了嘛。 张宏泽同学的同学，都是现在第几代演员的老师了， 是不是？ 太谢年龄梗了，这个， 对，是啊，现在这个实在没法聊了。 想想当年。他们做的那些作业演的那样儿， 都演过啊，都演过。 我还看过林兆华大导的一部戏，这前几年就是你我们看，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叫说服和说客 啊， 这两个字在议论这件事儿。当时就是写的当时这个孔子的这个弟子嘛，这个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么一部戏，也是濮存昕老师和高亚麟。大家可能除了家有儿女啊，觉着可能是他是 夏东海， 你觉得 夏东海 其实这种形象。话剧舞台上他有多棒难以想象， 很厉害，对， 真的是他是 A 组的角儿啊，和濮存昕老师是生对手 压得住，对， 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而这两年呢，像这种大戏的题材呢，也是由我们国画呀和人艺啊更多的去触碰，我们一般的民间院团呢去触碰这类大历史题材还是相对吃力的， 对， 因为演员的阵容就很难传奇，真的你真的不全像何冰老师啊、濮存昕老师啊、高亚麟老师这样的级别的演员触碰这种严肃历史题材的大戏太难了， 真是要花下大心思去做的这个事情。 对，但是你像王小英导演这两年的写李斯还有兰陵王也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如果对话剧感兴趣呢，人艺是每年都会重排一次茶馆的。 对，茶馆是必须要看的，这个 太经典， 不能妥 的。真 的， 这个我就特别建议，虽然我们现在这个舞台剧话剧市场是很多的这个院团在参与，大家可以去寻找自己喜欢的题材啊、演员啊和导演、编剧去看一下。但是如果针对这个话剧感兴趣的朋友呢，我觉得这大的历史题材一定不能错过，它是完全对你的对于一个话剧的品味和审美是一种不同的类型，不是我们的呵呵一笑，但是确确实实会带来很大的震撼。 嗯， 尤其这个每年这个茶馆上映的时候，好多朋友一起在约啊，这个还是不错的。 对， 上一次那喜剧的忧伤，我就是高低没买到票啊， 我也是，哎呦，一直觉得这个太经典 啊，这是裘爷爷告奶奶，最后还是没有搞定那张票啊。当时也是何冰和濮存昕啊，哎不， 陈道明老师， 陈道明 太经典了，这个 非常非常经典的喜剧的忧伤。有些时候我们 在唯独一些电影电视剧的时候，其实压力没有那么大。 对， 在唯独话剧的时候压力 确实太功底太考验功底了。 以后跟编辑说，我们少弄点话剧。 今天其实刚一上节目之前啊，你拿来这个本子啊，我说 你这弄得也太大了吧？ 我说这个太沉了，这个出得来吗？ 但其实作为演员，我们去再重复这种东西是很过瘾的，其实 很过瘾， 对， 很过瘾，对。 好啊，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大概就是这些。非常感谢二位来一起跟我们围读这本《赵氏孤儿》， 谢谢， 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所有的观众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带给您的今晚有戏。 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谢谢大家。 那接下来呢是博虎点秋香，我是郑来， 我是王哥， 明天见。 你像个孩子那么任性的，想要寻找美丽他乡。你像个孩子那么倔强着，路尽头过不去的高墙。像个孩子闪着的泪光，沉默着看向远方。美丽的幻想是生命的花，想要绚丽，想要深情绽放。你一定要是一个孩子，坠落屋顶，月亮无踪迹，难忘你离去的背影，虔诚的父真的。